这首歌呢，接下来要唱的哦，嗯，陪着我走过很多很多个夜晚，尤其是刚刚来台湾的时候。想问天，你在哪里？我想问问我自己，一开始我聪明，结束我聪明，聪明的几乎都回到了我自己。想问这是迷信，问问宿命，放弃所有，抛下所有，让我漂流在安静的夜夜空里。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的落。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 我不